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主要就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呢跟大家做了很多的交流哈。确实像张主任您说的，那么急者呢治其标，缓者治其本啊。那么如果你真是说有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医院去赶快去治疗哈，使得你的症状呢得到一定的改善，这是必要的。那么在相对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融入，那么以往你也提到，无论是自然疗法也好哈，还是传统疗法也好哈，融入其中达到一个治标治本的目的啊，这是一个很多朋友呢都想达到的一个目标了。 是我们就是说用合适的手段，合适的这个措施，针对你合适的这个病症。刚才你说的急得治其标，那你比如说我突然出血，不管是你是创伤性的外科，还是我这个体内这个血管突然比如说脑出血，或者我发生急性心梗，那我这会儿就得对着你现在出的这个事儿，赶快去救急，我们得解决这个眼前这个场景是吧。当这个疾病达到这个控制以后，我们就是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说哎，你这个本源是什么，我们逐步逐步去解决它，我们这个就是本，这是一个治疗原则。说白了，在它的原则的基础上，再去寻找有效这个方法， 是 这样才有什么食疗啊、养生啊，还有这个保健呀、中药啊、汤药，自己饮奶用哪一种这个措施，我们在中医上把这叫法，法就是措施、手段、路径。 对， 指的是这个。 没错，其实我国的这个医学文化的宝库非常的丰富哈。实际上咱们经常会说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所以咱们要善于发现啊好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病情啊。那实际上咱们提到心脑血管疾病，那无外乎就是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那如果假如说呢您血压呢经常不稳，然后头痛啊、头晕啊、失眠啊、耳鸣啊，甚至是心情焦虑等等，这往往呢都是一些脑血管疾病的引来的一些症状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记得无论是张正主任还是贺云主任呢都提倡说，首先咱们要抗纤维化，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再用咱们祖国的医学三七啊、杜仲啊等等一些中药为主的这个中药方剂进行共同的改善哈，这是脑血管疾病是吧。 那么可能说到这儿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啊，我还没有发展到也周老师说的脑血管疾病这样这么严重的这个症状啊，比如说我这个有脑梗了，我瘫在床上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三高症的人群对吧。我不仅仅是血压高，我还血糖高，我还血脂高，我还肥胖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又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没错， 我们这个保健啊也是要讲保健的这个处方的。今天其实很多人用这个保健品没有达到预期这个结果，我也这个其实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我也做过观察，我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哪里，最 找这个源头，我们说是审批单位，比如说是国家审批的，下来就是生产企业，他去生产。哎，如果审批的没有问题，生产的质量没有问题，那这个产品出来了，到哪里去了？就进入流通领域了。流通领域，你像如果是我们药品的话，我们只有两个场所，一个是在医院买，医生指导用药，一个是在药店，药店也是今天要配这个药剂师的，必须在这个，你像处方药必须拿处方去买，没有处方的话，那你可以自购，那店员也是经过培训的。但是你看卖保健品，今天是没有资质要求的。我了解的现象，很多人卖保健品根本就不懂医学，根本就不懂养生，仅仅把那当作像衣服、像一汽车、像房子当成一个商品去卖。反正，我这上面批了一个，比如说调节血脂的功能，我就把它放大的，哦，它比这个药品都厉害，都把那放大的去作用。但是我们有些老年人刚好吃了降脂药，可能没有达到这个预期，在听着这种不负责任这种企业去忽悠、去夸大宣传，这样呢就买回去了。买回去来，结果这么一用，出了这个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大家这会儿就翻过来，口诛笔伐。哎，保健品有了问题，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链条。事实上，保健品哪来的？保健品是中药里边的提取物。我个人认为是今天这个汉医汉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手段、途径和方法。但是出就出在，哎，给了一些不懂养生、不懂这个医学、不懂医疗的人去来指导用这个保健品，加上我们民众又这种迫切心切，就盲目的去选择，这样导致了这个效果不好。就好像，哎，一个合格的药品，我是质量没有问题的，结果你说，遇到了一个蒙古医，最后用错了药，你这能说是药品的问题吗？ 对，或者人吃错了药，这 也是有问题的。哎，你吃错了药，那这不是药品的问题。 是的，是的。 所以合格的保健品，国家正规批准的，有这个批准文化的保健品，它没问题。今天我觉得我们听众，最要在哪个环节下功夫，怎么用得更准。哎，用的更针对你，这才有我们节目大量的给大家讲，在使用保健品之前，一定要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一定要做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完以后，最后分析你的哪些是标，哪些是板，哪些今天去用临床的手段去解决，哪些今天用保健养生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呢我们就会有效。 嗯，因地时宜嘛。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给大家讲的这个每天都在讲，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东西复杂化。我们说心脑血管、脑血管、肾血管、肢体的血管、肠系膜这个血管、眼血管，你看都离不了一个血管两个字。心脏病可以因为由这个血管引起，这个脑血管意外可以由血管引起，这个肾功能异常可以有这个血管问题，哎，眼底动脉硬化、眼底病变可以有和这个血管有问题，肠系膜动脉硬化跟血管有问题，哎，间歇性跛行、下肢麻无力、行走这个障碍跟血管有问题。你看，就从我这最通俗这个描述，哪里出问题？你的血管出了问题，血管又是什么问题呢？纤维脂质斑块，是吧？把斑块解决了，你血脉通，一通百通，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板。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哎，你一个抗纤维化，再加这种由豆种、三七、葛根、丹参，组成这个古方，去针对心血管疾病。我们偏重于什么人呢？偏重于那种血压起伏不定，就是吃好几种降压药，总是起起伏伏，还有一个总是感觉头晕。总是感觉这个头痛，不管你是有脑鸣还是耳鸣，还是你这个失眠健忘，总之更偏向于你上面出了问题，就是大脑这块出了问题，或者说我这个有了颈动脉，你这些问题主要有谁引起？由高血压引起的这个人群，你用什么？你用这个抗纤维化，再加丹参、豆种、葛根、三七等等这个，哎，几味中药组成这个古方，你用这个。那如果说我是一个有高血压， 我也有高血脂，或者说我也有这个高血糖，因为有这个三高，我今天可能心脏出了问题，可能我脑血管有了问题，你这会儿怎么办？你这会儿再去用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边这个提取物，因为这么一个组合，什么既对你的这个源头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是动脉血管硬化的这个病因。它也对着你这个末尾是什么？就是你已经形成这个斑块，因为这个斑块的成分，它是由胶原纤维、胶原蛋白，我们说这个纤维组织和你那个血液生化里边那个胆固醇，哎，这么构成一个成分。那么你降解吸收了这个纤维组织，同时调节这个血脂，这个作用谁能去担当？就是我们说的抗纤维化再加这个茶叶里边提取里边这个茶色素，哎，它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你看，但是这么一个方法，可能听众有人在问，你这个就百分之百能解决吗？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帮你解决，但是从这个治则和这个决策上和它的机制上，哎，它的大方向是绝对没有问题，但就在于差异性在哪里，在个体上每个人身上显效的这个时间长短，哎，这个不一。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开展的我和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包括大家反馈的，有些人三个月他就发挥作用，其实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八个月到一年才发挥作用。因为你等你症状改善，说明什么？你的结构、你的功能已经发生改变，它才可能产生这个症状。就好像你一个疾病，你不刚开始产生疾病的时候并不是马上有了症状，它是由这个病因作用你人体这会儿给你造成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失常，我们把这个叫低危人群。进一步你没有去管它，继续伤害你，我们把这个结构发生改变了，我们这会儿叫高危人群。结构改变以后，这会儿才产生症状。可是在我们听众来说，我感觉首先是症状，所以我这会儿治病赶快怎么摸把这症状去除。你要知道，在你的症状产生之前，其实这个病在你身上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十几年。就好像一个冠心病绝对不会说是一年得的。前几天我去做一个这个采访的这个故事，结果有一个大妈，她这个72岁，她就一年要去查这个5次颈动脉多普勒彩超。我说你这个血管这个颈动脉，你最多最多一年查一次，甚至你2年查一次都没有太大的这关系。你那一年它也给你长不到哪儿去，不可能一年你想你的血管一下就堵住了，那还了得？那马上就 速度太快了， 速度太快，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过度的检查，哎呦就不得了了，好像是怎么样。我们说一个动脉纤维脂质斑块通常形成需要30年到40年甚至50年你这才形成。你在去除病因的情况下，虽然你这里边有这个斑块，那是退行性的，就是你老化形成这个斑块，那个也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去因然后再去去这个果，这个纤维脂质斑块，哎，你就能达到预期这个效果。 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哈，无论你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还是眼底还是肾肠，甚至是下肢行走障碍等等的，实际上它殊途同归哈。说到底呢，从本上来讲是血管和动脉出了问题了。 对， 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就此入手哈。但是怎么入手的话，还是要根据你的具体病程啊和病情。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抗纤维化加上三七啊、杜仲啊为主要的这个中药方啊，这种方式，还是抗纤维化加上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啊，茶色素来进行改善，还得要因人而异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想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先做健康风险评估啊，有针对性的，我们再给您出方案啊。所以这样呢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拨打电话的话，8点半之后拨打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其实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原因呢是很多的哈，比如说以往呢提到三高人群啊，甚至肥胖等等的，都会呢引起心脑方面的有些疾病产生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刚才张主任也提到哈，抗纤维化啊，加上呢就是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啊，对它是有一定的改善或者说养生的这样的特点。 对，那么为什么要用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哈？哎，那么抗纤维化实际就是抗动脉硬化。哎，刚才江正主任讲到了啊，您有不舒服的症状了，比如说您胸闷了，比如说您头晕了，比如说您下肢凉麻痛了，其实您有这个症状之前，可能在这个之前的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您已经形成动脉硬化了。哎，所以呢抗动脉硬化，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抗纤维化，这是一个基础的保健手段，就是必须要来抗纤维化的，才能达到让动脉硬化缓解甚至消除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 那么在抗动脉硬化的基础之上，哎，我们呢还要注重预防我们的代谢综合征，这个代谢综合征就是由肥胖引起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那么如何来控制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用什么样的手段能让血压、血脂、血糖同时平稳、同时下降呢？这就要提到茶色素。哎，因为茶色素里面呢，它有茶红素、茶黄素和茶褐素。我们先从茶褐素说起哈。所有的动脉里面的斑块，只要斑块形成，就和血管损伤有关系，对吧？没有血管内膜的损伤，就不会有斑块的形成。所以这个茶褐素，它所起的作用 就是保护血管内膜。 嗯， 那么血管内膜保护好了，就不会有斑块形成，斑块不形成，就不会有心梗、脑梗，就不会有心血管的堵，不会有脑血管的堵，不会有下肢血管的堵。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用了茶色素以后，就像张正主任讲的，有的人三个月，对吧？头晕头疼没了，心慌气短乏力症状没了，下肢两麻痛没了，其实这就是茶色素里面的茶褐素保护了我们血管内膜的作用。那么我们再说茶黄素哈，那么茶黄素它有非常好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它这个作用啊，甚至比我们很多一些临床上的降脂类的这些西药啊作用还要优于它们。而且有这么好的作用，又没有肝肾的一些损伤，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想需要的。另外呢，它还有非常好的平稳血糖的作用，不仅仅可以降低游离的血糖，还可以使糖化血红蛋白降低。那么另外说，茶红素可以改善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增加我们心肌组织、脑组织的供血供氧的量，同时还可以建立撤脂循环。所以呢，有代谢综合征的，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这些听众朋友，肥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用抗纤维化加茶色素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但是我觉得任何一种办法哈都不是万能的，要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像刚才张正主任也提到，有些人呢就非常快，有些人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呢要因人而异啊。好的，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做了一个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科普活动月的活动哈，每天出一道题，一直出到9月25号，大家积极来回答，凡是答对啊三道问题以上的，都可以呢来参加我们的幸运听众的抽奖。那么从这些名单当中呢，我们最后抽取了10位，将获得就是厂家赞助的健康管理产品。好，那我下面就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刘勇、刘宝生、陈秀芬、张晓明、张文祥、王万宽、张工、赵大美、刘荣珍，还有陈基中啊，这十位听众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那么节目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啊。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